您听经典耳边，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长长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意大利人们搬不了汉诺拉比巴黎，等待你的心无言，就请你三千七百多年，你的出场之名是未完的誓言，别再放轻轻轻手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即使闪电挣扎梦见是谁的从前，就在能找到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经过十年一生瞬间，我与你甚至比起眼，趁你像第一个历史的人的努力，等不完名字剩下难解的毒，成熟就成人永垂不朽的誓言，我给你的爱是个誓言，真是买单你舍不得你要听见，即使这世界有什么发现，你爱上了自己依然清晰的感觉，我给你的爱是个誓言，真是买单你舍不得你要听见，是谁的从前，就在人潮中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经过十年一生瞬间，我与你甚至比誓言，曾经像第一个历史和本能的夜，不问明的剩下感觉的语言，传说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誓言， 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谱制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食结缘的种种甜蜜瞬间，令人不禁热涌心头，展开无限的遐想。心动最美好的一个展开，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看对眼、吃对味、聊对心的人。而且发现现在好多歌都喜欢用这种很长的名字，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带着高雅气息的女声，听她轻轻地唱出被风吹过的下雨天缓缓的潮湿感，含在嘴里不会化掉的棉花糖。

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能永久，你在听吗？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 小天后薛凯琪的首张贵专辑 It's My Day 描述着每一滴眼泪都会有一个故事，包含了还没有学会失去是怎么一回事，陪歌迷们跨越爱情难以消化的苦涩。而听到的是方大同薛凯琪每天爱你多一些。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原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依然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样远的曾经。 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这样有我，那样有你，那样有你，两人就才相遇。我们都没说那样远的散心，我们也没听那故事的押韵。青春的副歌为你想一片雨林，没法自说再说你。我们的眼泪在复习着歌曲，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副歌的回忆是风刮过心窝后，多远多看一角的你。午后的暖热的窗外的一尘埃，让我们看见了一直的自己，把时光倒转回到那一起，那年那梦他乡的你。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作词作曲，苏打绿的演唱，收录在了同名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无与伦比的美丽》于2008年先后获得了最受欢迎20大金曲和新城国语力歌曲奖。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耶嘿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有的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耶嘿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你知道当你需要的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毛病。 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破碎你的眼睛。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恐怕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我抱紧。共生息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惜君你怎么说，这个是由词作家上官月和作曲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并且由著名的歌手邓丽君倾情的演唱。邓丽君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圆润，一经推出就被迅速的得到歌迷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你怎么说》。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 首张的专辑出道，被媒体冠以少男杀手， 后期以前卫多变的造型和丰富的舞曲的感觉被封为了亚洲百变天后。不过在她拥有这些耀眼的成绩之前，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饱受外界的无情霸凌，还曾经被封为十大烂片歌手。受到了快乐宣言的启发，才逐渐的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了歌坛女皇。来听到的是 Goodbye。 Goodbye, I know this time gotta say goodbye, 这是最 perfect 的摊牌，情歌开心唱到最后一排，要恢复得很快，雪还要勇敢的澎湃，一个人自由自在。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厦门举行。近日，本次金砖会晤筹备委员会举行了媒体吹风会称，在会晤期间不停工不放假，除重要的十位和个别的路段外不封路不进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5月30日至6月2日正式访问德国，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自布鲁塞尔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国际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1日重新当选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埃尔多安2001年创建政发党并任主席。今年4月，土耳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允许总统兼任政党职务。中俄国际商务飞机有限公司于22日在上海挂牌成立。根据计划，中俄宽体客机预计在10年后投奔市场，航程可达12000公里，可保证从中国直达美国本土。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ado così. Non lo so. 品尝一桌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画星星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埋葬那些不快的过去，未来那些看不清的香气。我离开了你，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没有行李，我一个人旅行。并不算曾得到意，要陌生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要我再为你思念，独自狂欢庆祝，遥遥感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就把自己放逐在拒绝的地图，也不必去在乎是不是幸福归宿。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 Alin 的《罪恶感》，探讨着爱情和婚姻。原因是时间，原因是两个人日夜相处的过程，而逐渐消磨耗尽。转换热量是必然的宿命，阐述了对爱情的看法。而 Alin 和家人呢，总是得分隔两地，追求梦想的欲望和聚少离多的现实总是不断的拉扯着他，让他心中怀着这样的一个罪恶感。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这首罪恶感。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言承旭的一个习惯，两个人， 这个是他的专辑《我的秘密情人》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歌声柔情伤感，深受歌迷的喜爱。而且呢，这首歌在腾讯公司旗下 QQ 音乐的总排名的榜当中长期名列前100名。 像种感冒，爱情出现了忽冷忽热的争吵，才刚坐下，一束又笑，一眨眼又微笑，时间长，往常一样，换好几天的冷战，把情绪抽完，我坐立不安，怎么比分手还难？你是我的情人，我的信任，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留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的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长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我束手无策怎么办？总是喜欢若无其事的情绪为爱而烦恼，究竟是装宽容大方，还是那忍受房间空旷？我们总说时间到了就该懂得好聚好散，我坐立不安，陷入爱的拉锯战。你是我的肩膀，我的信仰，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陪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的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长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我束手无策怎么办？心灰了眼难，怎能又重新习惯痛楚的另一半？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的寂寞消失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专注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当你我爱上的不是爱上你的习惯。 品味1033，1033， 生活与梦 城市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爱一个人像个化学实验，要先懂得分类，懂它的优缺点，然后随机应变。爱一个人需要愿意改变，不管晴或雨天，热忱严肃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 沙宝亮和黄渤一起演唱了《男人好难》，大吐苦水，曲调欢快诙谐，和沙宝亮以往的这种风格特别的差异化，完全颠覆了一直给歌迷留下的一种深情款款的印象，一起来听吧。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想 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男人好难，做人好难，惊心碎了还是提心吊胆，有些背叛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一笑而过，也就将满是心声走遍，行囊中只剩下思念。有些辛苦和心酸，有些泪水要笑着热干。男人好难，做人好难，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男人不难，做人很难，谁不会生活而忙碌承担，有些难关走过才有答案，其实都不算晚。男人不难，做人不难，犯过的错也许还会再犯，有些难堪只是成长的坎，每一个平凡的人都不简单。 江南四大才子的插曲。江南四大才子呢，是由香港导演李立群和他的那个内地的编剧周静之共同打造的一个古装传奇的喜剧，并且由刘恺威、张丽、迟帅、高浩、李丽、徐锦江等等演员演出。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崔子格和鲁士郎演唱的《花恋蝶》，就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一起来听吧。 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启程今生化不掉的一瞬间，人间踏遍不出你的眉宇间，生生世世岁岁年年成疯癫。风月一点梦幻

在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只怕空梦一场。 当你一层一层剥开洋葱的时候，就好像是你在爱里面一点一点的投入付出，慢慢的你就会遇到挫折或者是感情受伤的时候，那么你就会伤心流泪，就好像是剥洋葱一样，而且那是必然的。洋葱这首歌呢，也是陈星红写给杨宗纬的，他自己也唱过，但是无论是杨宗纬呢还是叮当或者是别人，我都觉得没有阿信唱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听到这首叮当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如果你能听到细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是怎样只想着今晚的开心，对着那里的我笑得多合群，谈地的洋葱像我有时他未必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珍惜。